贸装点歌剧舞台，用欢笑迎接新春佳节。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起床了，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杨千嬅，开心果。 我还记得下午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好像有一个jingle叫做想做你的音乐调色盘还是调味师、我们可能就借这首歌告诉大家，我们想做你上班路上的音乐开心果。 是，这是杨千嬅的一首广东话的歌曲，但是呢我觉得虽然听不太懂歌词里面在说什么，但是从音乐当中能听得出来他还是有点开心的， 传递开心的气氛。来点点名吧，今天的签到前十位分别是糖糖、小鱼儿、幸福小燕、哈呼呼、沈少杰。我们再来看看第6到10位。哇，今天好像都是一些新面孔啊。 是，来看看第6名呢是 T0， 第7名是晕晨，第8名田七郎，第9名花儿，第10名是三个这个拼音刘金龙、 对，刘金龙是一位老朋友，看来我们这个签到的洗盘的模式还是蛮大的。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早安音 音乐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依然是有好玩的互动话题等着各位。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因为知道这两天特别冷，所以每次到了晚上或者早上上班没办法嘛，就晚上一定是窝在家里不出门。昨天呢真的是不怕死的出门走了一圈，等我钻上车的时候，你知道我启动的一瞬间车显示什么吗？ 显示是零下几度？ 零下七度。 那你当时没有觉得你特别冷吗？ 特别冷啊，已经冷到没有知觉了就在车上发了一会儿抖，然后就走了。 对，但是你昨天还不算最低的温度啊，因为今天早晨呢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8.2度， 对，低于昨天同时次，天气真的非常的寒冷了。所以上班上学的朋友注意防寒保暖了，还没有出门的朋友记得要再添一条秋裤。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我们是天气晴朗的好天气，上午还是有3到4级的北风，午后的风力减弱，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1度、真的是到了3949啊，哎呀，冷成冰团，全天都在冰点以下，大家还是要注意加强保暖。 对，由于风干物燥呢，应该大家来勤的多多的补水润燥，注意呢用电用火的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天，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比昨天还要冷一点啊。 既然这么冷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寒冷吧。今天早安音乐秀哈，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寒冷以及如何回暖的记忆。其实这个话题啊，不用把它想的那么局限，就只是身体上的冷，有时候心凉这也算冷啊。 心凉也算冷吗？ 就跟大家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小时候天气如何冷啊，长大了就就是自己会怎么样去保暖啊，让自己回暖，或者说老家的天气如何冷啊，来了北京可能就没有那么冷，那老家应该一定是在东北方向吧。 对，或者是肯定偏北一点点的或者说是听了哪首歌曲以后心都凉了。 但后来呢跟某人一起听，也许就一点也不觉得冷了，或者说大半夜的时候看某个电视剧情节，哎呦感觉后背发凉啊，后来大白天再看觉得这不就故意吓唬人吗？所以想听听大家关于寒冷的记忆以及如何被温暖到的记忆。我们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那第一首歌第二首歌就让许巍用温暖来温暖我们吧。 我坐在我的房间，翻看着你的相片，又让我想到了大理。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湛蓝，永远翠绿的苍山。我爱蓝色的洱海，散落着点点白帆，心随风缓慢地跳动。在金色夕阳下面，绿色的仙草丛林，你的笑容多温暖。我爱丽江夜晚，熊熊的篝火，我们歌唱跳舞，快乐简单。我爱蓝色夜晚，满天的星光，天使掠过头顶，飞向远方。在我怀里，你轻声低语在耳边。那一些温暖在我心间，伴随我想你的今天。你让我长久沉 满天的星光，天使掠过头顶飞向远方，在我怀里你轻声低吟在耳边，那一些温暖在我心间，伴随我想你的今天，你让我长久沉重的心感到从没有的轻易，想你的今天，你让我长久沉重的心感到从没有的轻易，感到从没有的轻易，感到从没有的轻易。 寒冷的冬天需要用一首温暖的歌来温暖我们，这是来自许巍的温暖。刚刚说完了哈，东北的朋友关于寒冷的记忆，费劲儿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家乡的这个气温截图，-27°， 来自于吉林省的抚松县哈。这个 是 确实呢，这个纬度各方面呢肯定要比北京要寒冷一点点。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许巍的温暖，我当时还在想为什么不放一首凉凉，反正大家都已经很冷了。 还有栀子之手也跟我们说，哎呀，这个关于寒冷的记忆应该就是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吧。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啊。 床以外地方都是远方，那得多 远，你不觉得说的多好吗？就床以外都是远方吗？ 对对对，说得很好。然后再联系到那天我们说怎么起床那么费劲儿的那个话题，所以你要把那个闹钟放到客厅里，那得多远方啊，那个位置是不是哈、啊？ 还有没有脾气跟我们说，哎，刚听静瑜说车上-7°，今天车里显示-8°了，开车都是一个手指头，我特别能懂，因为那方向盘就跟冰块似的，你就不想去碰它。 但是这种 提醒大家不安全， 不安全，对， 还是你先忍忍，把它用手捂热了之后，还是要就是双手抓好方向盘哈，安全第一。特别是冬天，有些地方路面上已经结冰了，所以说开车容易打滑，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而且还要双手抓着啊，这个一单手抓着有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不稳哈、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冬天关于寒冷的那些记忆，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回暖的一些印象哈、啊。 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吧，马上要上映了，就是今天俄罗斯电影《太空救援》。这部影片呢，其实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因为这是打破了俄罗斯的票房记录，口碑票房双赢，很好的一部佳作。 是，这部电影呢是真实的还原了人类历史上公认的太空的救援奇迹，拯救礼炮7号空间站的过程。1982年4月19号呢，苏联的礼炮系列的最后一个空间站礼炮7号发射升空，但是1985年2月11号，礼炮七号和地面是控制中心失去了联系，后果无法预计。所以呢，这个工程师和退役的宇航员，他们临危受命，肩负起了这项惊心动魄的太空的维修任务。而俄罗斯的电影《太空救援》讲述的就是这一段真实的太空奇迹。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声音，这段声音俄罗斯风味十足哈，这是来自俄罗斯的国宝级音乐家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电影《太空救援》的片尾曲。 Полгода не пройдет и полгода, и я появлюсь, чтобы снова уйти, чтобы снова уйти на полгода.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все.Кроме лучших друзей, кроме самых любимых и преданных женщин,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все, кроме тех, кто нужней. Я не верю судьбе, я не верю судьбе, а себе еще меньше.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все. кроме тех, кто нужней. Я не верю судьбе, я не верю судьбе, а себе еще меньше. И мне хочется верить, что это не так, что сжигать корабли скоро выйдет из моды. Я, конечно, вернусь, весь в друзьях и в мечтах. Я, конечно, спою, я, конечно, спою, не пройдет и полгода. Я, конечно, вернусь, весь в друзьях и в делах. Я, конечно, спою, я, конечно, спою, не пройдет и полгода. 感觉唱俄语歌曲很费嗓子哈。 我特别佩服他们这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本民族的这种文化一直能够持续和坚持的这种感觉。说实话，如果是这样一个题材给我来想的话，太空救援怎么也想不出来是用这样的音乐来搭配哈。 这是他们的一个国宝级的歌手，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的 Bob Dylan， 就是说、拿他的一首经典歌曲来作为太空救援电影的片尾曲，也算是一个致敬吧。但是你知道，就是俄语当中的这个喉音啊、小声音、大声音、颤音，听起来就觉得哇，居然还可以这样去 高不可攀，你基本不好翻唱的这种感觉哈。 佩服佩服。这部电影呢今天已经上映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影院观看、 哎、 接下来还想跟大家推荐的是爱奇艺的一个自制电影，叫做杀无赦三部曲，并且这次爱奇艺是配合 Netflix， 稍后会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播出。 是这部戏呢是翻拍自同名的美剧 Chosen， 一共有三部啊、讲述的是远赴澳大利亚旅游的一家三口被无辜卷入到了神秘的杀人游戏的悬疑故事。我现在已经后背开始凉凉了啊、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回暖、 关于寒冷的记忆了。 是蓝正龙呢和曾经出演过去年现象级网剧无证之罪的邓家佳组成了逃命夫妇，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亡命之旅。 这部电影呢同样也推出了一个主题曲，这是创作歌手艾怡良继为张惠妹和徐佳莹量身打造了专辑的主打歌之后，他给自己也写了一首歌曲，这也是给电影杀无赦创作的，叫做嘶吼痛心主题曲。其实大家待会儿可以在歌曲当中感受到哈，无数个我来自艾怡良。 为而炙热寒冷，连寂寞也成了根本，也幽默也残忍，非泪非痛恨。我看过那个午夜的脸孔，听那呼在哭，我的脸孔。 脸孔不再是我，你走了后或攻或守，为我的缘由至少还我一个我。 这是来自艾怡良为电影《杀无赦》创作的，叫做《嘶吼痛心》主题曲《无数个我》。 嗯， 这首歌其实你听起来就有一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是，我刚才那个后背发凉的感觉不仅没有缓解，现在感觉更凉了。 来来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自从刚刚我们说了这个车里面方向盘上仪表盘显示这个温度的时候，大家已经各种来说，我这也是北京啊，你们为什么零下八度呢？看看豌豆苗，这已经零下十二度了，你这是在什么地方呀？ 对，这然后这个微微一笑很吓人的方向盘当中 零下 十一 度， 对，还有刚刚我们来看零零，他说我这零下十七度，不过只是坐标怀柔而已。 对，那我觉得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吧，这真有点吓到我了哈。北京附近还有零下十七度的地方、 嗯？我们北京大吗？ 对，我是不准备去体验一下的。 豆儿说我的油表都亮了，不能开空调，好冷啊！终于在路上找到了加油站，加上油，好暖和呀。 嗯，哎，这就是回暖的一个故事，对吧？哈。 嗯，还有好心刚刚说，今天我儿子高二物理化学会考。祝愿他一切顺利，千万别拿到试卷就后背凉凉。 哎，所以呢，刚才那首许巍的温暖还是挺适合这次会考的。 是，其实看到大家就在说自己其实关于寒冷的一些记忆，还有回暖的一些记忆、 嗯、 有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物理上的寒冷，有的是心理上的一些寒冷。比如说燕子跟我们说，前几天全班同学一起在学校里面看生化危机，看到僵尸的时候真的是后背发凉，突然出现了一个僵尸，哎呦吓死了，班里还有一个同学被吓哭了。 首先你们全班同学为什么在学校聚在一起要看一部生化危机呢？大家不应该看一点这个贺岁喜剧片之类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种片子还是大家一起看好，因为如果一个人看的话，你会发现后背更发凉。 当年我们班有一帮同学在看的时候叫我去，然后我是后去的嘛，结果他们看到一关键镜头的时候，我突然推门进来，所有人都被 吓死了。是吗？你这个太可怕，这真的是后背一阵发凉哈。今年呢，除了我们感受到寒冷的天气，北美多地也是经历了严寒天气、 嗯、 在加拿大不仅人类受不了，就连原生于南极圈的企鹅也难以应付这种急速降温的天气。 在当地呢，急速降温到了零下二十五度以后，加拿大的西部城市卡里加里的动物园在去年的最后一天将原先居住在露天区域的企鹅全部移到了室内，以防止园区当中的国王企鹅和帝企鹅的幼鸟受到伤害。原来住露天，现在还能住室内了，也不错啊，这个待遇。 你想想，从南极挪到了加拿大，其实生长环境是都是比较寒冷的，但是企鹅就已经完全冻到受不了了， 扛不住冻了啊！我因为我的这个生长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哈。 对，因为最近呢，不仅仅是加拿大，像美国东北部啊、北部还有中南部一些地区也遭遇了大范围的寒潮天气。加美边界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竟然被冻住了， 冻住了。 对，就冻住，你想就冰流的那种感觉，它已经不正常流了。 是， 所以游客们还会迎着冰刀般的寒风去观赏这种瀑布被冻住的奇景，就好像走进了纳尼亚世界一样。 对，有点像走到另外一个次元或者纪元的感觉。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关于寒冷的记忆以及如何回暖的，欢迎大家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答案。接下来这首寒冷的歌、 哎、 听着后背发凉吧，来自王菲的《寒武纪》。 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港桥，出京方向天竺收费站到 T2 航站楼车多流量大。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爱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命着。 叫我安心回家，何必鬼当人间欲火燃烧，喧嚣那么大，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请低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Dear Lord,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翼 ，Don't hit and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抓住生死向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认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每当黑夜降临，不知只会再拖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说是何时感情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其实早就不甘天下，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钱财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骷髅认识命里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感叹，陛下可是打破迷思勇士断腕。 KO 你台上搏命用狗血逼你清醒，小组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天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接下来依然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吸引看人不要忘了谦虚 act the fool， 回家迷路收回台下提醒自己 fool。 每当黑夜降临，不知只会再拖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何时开启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这是潘玮柏的回归之作。你看在歌词当中写到，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所以我回归了。 嗯， 但是如果单从这首歌的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 Coming home， 今天早上冷得我好想回家呀。 太冷了，而且呢现在的气温好像也比较低，所以呢连潘帅都要说出 coming home， 而且是一个正在进行时，不是我 没关系， 不是我们 come home， 是 coming home、啊、 对，已经出发了，没关系，我们可以伴着早安音乐秀一起开启满满活力的一天。7:36，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话题是想大家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寒冷的记忆以及如何回暖的记忆。这个寒冷是各个方面的， 是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可以是一些心灵上的哈，就感觉到后背发凉的那一种、 嗯、有点被冲击到的感觉。 嗯，今天早上大家已经开启了停不下来的晒方向盘上的仪表盘的温度的模式。 对， -7.5度，这是马可给我们发过来的他的这个仪表盘上的温度， 感觉还算不错哈。 陈峰这边是-11度。 嗯，越来越冷的感觉了，大家的这个仪表盘上的这个温度呢，我们看起来是越来越冷了。人道沟地区现在是-9度左右啊。 对，越来越好，也给我们发来了很多张照片、嗯、都是那边的一些，就是应该是路边的河面吧，整个被冻住了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时候说句心里话，就告诉大家一点点如何把这个寒意 提醒我们了 变成这个温暖的感觉。他说天凉了，秋衣要塞到秋裤，秋裤要塞到袜子，是对冬天起码的尊重。好押韵啊哈。 哎，我觉得可以写一个 rap 的歌曲试试看，就类似于 Hello Homie， 秋衣塞到秋裤，秋裤塞进袜子，冬天起码尊重。 对对对，哎，不错啊！我 希望嘻哈界不要封杀我，谢谢。 不错不错，永远不会封杀像你这个又有颜值又有这个才华的人的哈。 谢谢我的搭档、 嗯、 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张健跟我们说，印象最深的一个冬天是2009年的冬天，当时是在成都培训，因为成都是没有暖气的，当时也没有装空调， 长江流域嘛，对吧、嗯、 对，最后3个月的时间下来耳朵就冻伤了，天气阴冷潮湿、嗯、回到北京，哇，还好北京很温暖。 是，你会发现刚才说这种凉凉的记忆啊，包括这个从被子里不想起床记忆，其实我是非常深刻的。 嗯， 之前我在另外一个城市武汉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完全不想钻出被子，外面太冷了。 哎，我特别理解，就是你知道长江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以暖气为分界线。 啊、对对对，是的， 地理为分界线。 是，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广西人， 嗯、 他跟我说：“静宇，你知道吗？到了冬天，我们那儿人的业余生活就是上街上溜达。嗯”我说：“溜达多冷啊！”他说：“不不不，就是因为家里更冷，所以出去溜达溜达就暖和了。” 对，而且去那边以后，我才知道晒太阳原来是一项运动。 哎，对， 就它不是一个就可有可无的事儿，是真的要出去晒一下。家里外面是要比家里要也就是稍微暖和一点点的哈。 是，还有小小魏跟我们说今天真的是冷的耳朵都掉了。 嗯， 还有太子也说记得好像是2010年吧，元旦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那个时候特别冷，正巧赶上牙病，疼得不行，就迎着大雪去医院看病，路上被冻得直哆嗦，但是躺在牙科诊室听到电钻声的一刻，哎呦，瞬间身体冒汗。 原来是这样回暖，这个回暖我觉得还是算了哈，拿电钻回暖啊， 很有画面感哈。 是， 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关于寒冷的记忆以及你是如何回暖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着要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这是黄真真执导的闺蜜系列的第二部《闺蜜二》。这次呢三位闺蜜重新集结了，是陈意涵、薛凯琪以及张钧甯。 嗯，他们有发布了一款重聚版的预告以及海报，并且宣布了定档于3月2号的元宵节来公映。片中呢，陈意涵、薛凯琪以及张钧甯的三位闺蜜经历了各种坎坷和磨难，诠释了什么叫做闺蜜情深。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闺蜜一》当中的几位闺蜜一起演唱的主题曲《一起老去》。这几位闺蜜是薛凯琪、陈意涵和杨子姗。 一辈子能有多少个知己？眼神就心有灵犀，迎着阳光写下青春的诗句，乘风追寻最精彩的梦境，等待着岁月在眼角起了你，还是能在你身边任性，举杯回忆那些疯狂的过去，那个坚持的勇气，让我们数着星星一起老去，让我们肩并着肩笑看 犹豫的时候陪我相信，我们的心经过争执更靠近，就像大雨让天空更透明。当生命的延续渐渐地散去，我们要依然聚在一起，举杯回忆那首当时的歌曲，那场 中的主题曲《一起老去》。提到闺蜜这个词儿，我想到我的一个闺蜜前两天跟我说的事儿，不行不行，我得今天晚上赶快去回家把快递拿了，因为快递放在快递柜里。我说这没什么呀，你明天再拿就好了。她说不行，我买了一瓶化妆水，明天就冻住了。同样有这样经历的还有 Super 高，给我们发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他说鉴于光鹏你们俩看，我从后备箱拿了一瓶水，果真也是冻住了。 冻住了，对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自家冰块吧，这个每天出门的时候拿一个保温壶，稍微倒点开水，稍微和一和，这不就变成一杯冰水了吗？我觉得还不错哈。 你怎么想的呢？这是 你刚才说到那个闺蜜的那个事儿，我前两天有一个这个男性的朋友，也是买了一瓶什么身体乳之类的，然后快递员给他的时候，就已经 冻住了是吗？ 一瓶冻住的身体乳，而且已经溢出来的身体乳，他也没有办法说什么哈。 冰渣哈。 对。 现在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仪表盘上，零下十度，这是光明一片。然后呢，扬帆远航同样是发过来了自己的这个喝了还剩小半瓶的水，也是冻住了。 冻住了。 对。LY 跟我们说，我从朝阳到顺义，从零下九瞬间变成零下十了。 描述的这么崎岖，我还以为就降了好几度呢。 你可以再往顺义开一开，百事可乐就在顺义区。他说现在我们顺义是零下十一度 了，对啊。 是，还有既然呢，自己的仪表盘是零下8度，应该还是在室内的哈。以及吃肉的神仙现在是零下13度， 哇，13度，零下3度在哪个位置哈？ 期待大家更多的答案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一月中至二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嗨，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来自 DJ Snake 以及 Mo 的一首合作，这是 Lean On。 所以在寒冷的冬天，我也想找一个人去依靠啊，一个人多冷啊， 一个人多冷。你上次不是说到了一种理论，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冬天谈恋爱，就是因为冬天好像能暖和一点啊。 啊，对啊，就是多冷啊，为什么要一个人。 对， Lotus Blue 跟我们说，我现在还在被窝里，听得我都不想起床出门了。你们今天设置这个话题真的好吗？ 我们这个话题其实是两半，一半呢是现在有多寒冷，另外一半呢是如何回暖。 对， 所以我觉得你倒不妨想想如何回暖这个话题，你可能现在就想起床了，是不是？ 还有雪雪琪琪也跟我们发过来了自己在车上拍的自己被冻住的这个矿泉水的水瓶哈，我发现大家发过来的这个被冻住的矿泉水都是同一品牌的。 然后我和静瑜就展开了这个激烈的这个讨论。 是这个矿泉水这一品牌的矿泉水容易被冻住 吗？比较容易被冻住呢，还是真的你有好几个品牌的矿泉水，然后看起来好像这个动态比较好，是不是啊？ 那挑选了这一个哈， 好看一点。 还有纯净的心跟我们说，小的时候天很冷，从家走到学校要2公里的路，把钢笔胆都冻成冰坨了。 哇！ 到了学校要放在炉边烤化了才能写字。 你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就是我小的时候老觉得我们家乡那个地方，这雪非常大，每次都这个骑膝盖深。长大以后我发现再没有这么大的雪了。后来我就问别人，我说为什么小时候雪那么大呢？别人说因为你小的时候腿短。不是那个雪大，是因为你的小时候腿短，所以每次走哪儿都骑膝盖，真的 现在就到脚踝了是吗？ 是、 啊、这个真的有。云峰跟我们说，2018年的第一次互动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天有一次演习，因为是部队医院，所以经常会接到一些突然的检查。记得那年冬天刚上完夜班，什么御寒的东西都没准备就被抽出去了，在大野地里住了一宿。六个人在帐篷里面靠着煤炉取暖，早晨醒来呢，大家鼻子里面都是黑色的煤灰。 对，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过去好像比较艰苦的一个回忆，但你会发现时间过了很久之后，你往往会记得是这些回忆，而且现在想起来也挺好玩的，是不是？ 寒冷的回忆啊。今天咱约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关于寒冷以及你是如何回暖的记忆，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咱约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前几天呢召开了发布会的电视剧《恋爱先生》终于定档了，在1月12号来播出。这部由靳东啊、以及这个江疏影、林乃文、辛芷蕾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大戏，是以恋爱研究为题目，希望能够点化一下在爱情当中迷茫的人们。 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了这部电视剧是作为《好先生》的第二部吧，但其实两个剧集当中是没有什么剧情上的联系的。值得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恋爱先生》的电视原声带，是一个特别企划叫做《爱乐四章》的概念呈现的。里面总共是有7首新歌，这个演唱的阵容呢，这个主题曲是小野丽莎和靳东一起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欢喜》。同样像这部剧当中还有像张韶涵、江疏影、马伯骞这些知名歌手和演员都有参与其中，展现了男女在恋爱当中的一些甜蜜啊、温馨的感觉，收录在他们的《恋爱先生》的电视原声带当中。 对， 但是因为这个电视剧呢要到1月12号才能播出，所以到时候原声带才会同步上线。那咱越秀也会持续给大家关注他们的恋爱动态， 用恋爱来回暖， 看看靳东和江疏影如何在剧中 PK 恋爱达人。 Hey you 就是你，请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 Come on, hey you, 就是你。

还魂归来。夜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拍了头贴了心去等去爱。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还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紧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给力宏疯狂打 call， 期待他去中国有嘻哈的第二曲当导师。 嗯，刚才这一段我觉得其实华少来是不是更合适一点？ 啊，就中国好舌头是吗？ 对对对。 哎，你会发现力宏真的是一个大孩子，在音乐当中特别喜欢玩，比如说像在没编就是跟京剧结合、然后当时盖世英雄那张专辑的时候玩 EDM， 现在这个 AI 已经开始玩开人工智能了。 他当年还玩过这个呼麦。专门去这个内蒙古那边去学， 是在内蒙古冻的吗？这是、 啊、就反正就是能发出两个声音，能大概能擦一半的感觉哈。这首歌曲还真的是挺有给力或者有感觉的。 8:06，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其实听到这个再没编好，我突然一下理解了我小时候为什么我爷爷跟我爸爸都特别喜欢京剧。 嗯，为什么？ 小孩子的时候听不懂，长大了之后越来越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美感在。 嗯，是。 要跟大家推荐的是第4届当代小剧场艺术节，2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共汇聚了11个剧种、19个剧目的70多场演出，有20000多人次的观众到现场去观看了。 对，最关键的是接近半数的是此前很少接触戏曲的青年团体。 哎，就是我。 对，亮相本届艺术节的头3部。剧目呢分别是蝴蝶效应、聂隐娘以及霸王别姬。其中呢，蝴蝶效应呈现的是经典的混搭气质，在解构传统的这个梁祝的基础之上呢，是融入了黄梅戏啊、 rap 等等流行元素，把整个的小剧场的戏曲都玩活了哈。 对，还有像聂隐娘跟霸王别姬呢，就是在传统的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加减法，就让剧目在立意啊、形式啊更加贴近当今的这种主流审美。而从这一次的这个艺术节火爆的票房也验证出了这样的编创其实也赢得了更多年轻人的心。 非常好。 刚刚提到的《霸王别姬》当中，项羽跟虞姬的故事也被以各种的艺术形式呈现。除了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国荣的电影《霸王别姬》，毛不易前一段时间也为一款网络游戏以项羽和虞姬为主角创作了英雄主打歌。 夜漫漫，向上出个残，草长出叶穗，英雄手

Relax, Take It Easy 是来自 Mika， 但是今天早上的这个气温真的让大家没有办法放轻松下来。通常呢，我们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会让大家发一下你的仪表盘。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早安音乐秀。但是今天呢，大家是纷纷发来了仪表盘，让我跟郭鹏来仔细看一下你们仪表盘当中的这个温度到底是显示在哪里。 最关键的是呢，九七四倒是写得很明显， 对， 但是呢，这个温度呢，常常是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对， 根本不知道在哪儿哈，有的时候 就是各种的实仪表盘，而且发现大家的这仪表盘都不一样，来看。看哈，零下13度，这是天元的仪表盘。刘翔宇这个比较清楚了，零下12度，大家纷纷都发过来了。游子尘埃这个是零下13.5度，七秒的记忆说顺义也已经零下12度了。 对， 但是果果2007他说我也在顺义啊，不过比刚刚的听友高了几度，果真是同区不同度，我们北京果然够大。 而且我觉得你有一种这个满满的这个自豪感在里面啊。 嗯， 你比他高了几度，你用得了这么高兴吗？是吧？ 小宇宙说关于寒冷呢，刚刚几位听友都说你们车上的水冻住了，这算什么呀？我的电暖水袋放在车里都冻成了冰袋了。 嗯， 关于回暖呢，那就是插上电，等着它融化，再变成一个暖袋。 暖水袋这个东西真的很容易变成冰袋，你稍微不注意一点，把它放到这个置在外面的这种空间当中，就会变成这样哈。Lotus Blue 说，之前在上海冬天的时候特别勇敢，不开空调啊，盖3床被子，外加一床毛绒的毯子，然后呢脖子及其以下的地方全部埋在被子里，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脸都被冻住了。不至于吧，我之前基本就盖2床被子。 在上海是吗？ 也去上海睡过，反正冬天的话哈。 是，还有邹平跟我们说，去年过年的时候开车回老家吉林，早上8点多的时候，这个温度啊，发动机的灯都冻亮了。记忆中这不是最低温，只是个普通温度，有一次达到了-41度。 哇， 根本不敢出门。你们要问我怎么回暖，答案就是挺着呗，挺过去了就回暖了。 对，这个-41度回暖，我觉得只能靠老天爷了吧，就是自己想再回暖的话，我觉得只能进屋里了，是不是？ 躲在家里别出门了。 哎，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关于寒冷以及如何回暖的记忆，欢迎大家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再来关注一下了不起的匠人第3季即将归来，1月18号呢正式在优酷首播。第3季呢在主题当中是通过师徒的传承，讲述了东方文化的为人处世之道，风格上呢将会延续前作系列的年轻化的调性。而这部戏当中呢，林志玲将再度回归，以分享人的身份为节目解说和配音，华晨宇将演唱主题曲。 节目解说和配音是林志玲，我会不会闭上眼睛有一种高德地图正在为您导航的感觉？ 我也正在想说这个问题啊。 了不起匠人的第2季呢，当时是邀请到了胡德夫这位音乐匠人为他们演唱的主题曲《无涯》。那这次第3季换到了火星人花花来挑大梁，也期待他用音乐为匠人精神做出不一样的诠释。当然这第3季的了不起的匠人还没有上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华晨宇和杨宗纬带来的《国王与乞丐》。 面对面，背对背，反复挣扎怎么都痛，以为爱坚固像石头，谁知一秒钟就碎落，难道心痛都要不断打磨？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曾多么快乐，失去你的我比乞丐落魄，痛多么深刻。谁哭着笑着，一人分饰两个角色，越执迷越折磨，回忆还在煽风点火，明知往前就会坠落，抱着一暗重返寂寞，爱到最后究竟爱成什么？抱紧 谁又能感伤？ 乞丐来自华晨宇，接下来呢，花花也将为《了不起的匠人》第三季创作主题曲，期待他的命题作文答案。 嗯， 哎呀，真的不能起个头啊！一说这个发仪表盘，现在各种仪表盘都发过来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感觉是你的仪表盘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我们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寒冷以及如何回暖的记忆。但是在众多仪表盘当中呢，我看到了很熟悉的一个仪表盘哈，-7.5度，来自我们的听友，也是我们的主持人了，张琪。哎，现在也是行驶在路上，正在收听 FM 974早安音乐秀。再来看看大家的仪表盘，蓝秀现在的显示的温度是-11度，以及金惠子说赶快念完，我在长安街上-6.5度，还是市区比较暖和一些哈。 对，市区感觉很明显温度要高一点点哈。哎，今天我们大家怎么都在关注仪表盘上的温度，就是晒的这个乐此不疲的感觉， 创新低啊！因为之前的时候感觉上了车都没有这么冷。晶晶也跟我们说，现在是-10度， 机场是-10度哈。 是，除了这个仪表盘呢，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关于寒冷以及如何回暖的记忆。 对， 刚刚其实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小静她说上了一晚的夜班，真的好冷啊！最冷的时候呢，还是想想我的偶像，跟他亲切聊天的时候，还有我们合影的搂抱，突然觉得好暖。 哎，偶像在这个时候的作用就出现了，它可以让你的体温增加几度哈。北泰李博说，公园里小区里总会有五彩缤纷的冰灯，冬天都要穿姥姥给我们做的棉袄棉裤，特别暖和。棉袄棉裤真的是很暖和，但是穿起来你们不会觉得全身都被绑定了一样完全不能动弹吗？ 笨笨的那种感觉吗？ 对。 以及瑜伽也跟我们说，哎，你俩刚刚说冬天适合谈恋爱，我就是在冬天恋爱的，当时学校没有暖气，特别冷，但是我有男朋友啊，有人帮我洗衣服，那年我是宿舍唯一一个手上没有冻疮的。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孩子6岁多了，老公依然对我那么好，永远的暖了。 哎呦，这一大把狗粮真的是够暖和的哈。啊，当然呢， 张阿姨该登机了，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跌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嗨，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种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寒冷的记忆以及你是如何回暖的。刚刚呢，蔡云 free 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说，来首冬天里的一把火暖和暖和吧。结果呢，哎，通过这一首歌曲之后瞬间暖和了，这是你如何回暖的小妙招吗？来自早安音乐秀8:3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关于寒冷以及如何回暖的记忆。 Tiffany 跟我们说，我刚刚从密云出发，还显示的零下10度，到了顺义就零下12度了。 今天的感觉就是顺义特别冷，大家一直在说这个顺义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冷一点点的啊。现在中心城区有的时候才是零下6.5度到7度左右、啊。 对，小弟给我们发来了他的这个方向盘的仪表盘哈，零下6度，他说自己是在开阳桥，但是小笨笨呢说我在海淀区北屋村路上堵着呢，早上出来特别冷， 对， 车上更冷，车都热了几分钟了都不行，整个车里冰冷冷的。 哎 ，Kelly 说一路开车到单位手脚都冻麻了，还好再坚持两天就要休假了。我的方案呢是去热带回暖，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那印度尼西亚、 对， 那首歌去，反正就是去暖和的地方待着，到了冬天的时候在海岛游就是特别热门的一些目的地。 嗯， 蓝秀跟我们说，我特别喜欢玩老车，有一次开着80几年的皇冠想去哈尔滨看冰灯，一路上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呢问题就来了、跑到哈尔滨跑着跑着灭车了，你们能相信吗？然后就再也打不着了。修理厂告诉他说油不行不扛动，最后呢只知道拖车其实挺费钱的 啊、哦，所以呢还是得具体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和你要开的车型。 任性哈，开着老车去哈尔滨。 对，你知道会特别冷的，对不对哈？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关于寒冷以及你是如何回暖的回忆，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了，继续关注一下去年的获得金马奖的动画片《大世界》，从今天开始上映了啊！《大世界》呢是由导演刘健历时3年一个人手绘制作的，这也是他首部的院线电影。 参加首映活动的黄渤他称赞说，《大世界》非常像 动画版的《疯狂的石头》，带着一些时代的气息。而徐峥也应邀去参加了首映礼，他说这影片的画面啊、角色塑造啊、还有配音等等都相当的出色，带来的冲击不亚于一部真人电影。 动画版的《疯狂的石头》有点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因为《疯狂的石头》本身已经挺疯狂的了哈。 这是动画片嘛，大世界。大世界这次是邀请来了中国有嘻哈当中的诡辩老师来演唱电影的推广曲，叫做《刺痛》。其实我们发现哈，现在电影来请这个嘻哈歌手做推广曲， 潮流潮流。 对，就比如说之前的芳华，冯小刚是请来了 Johnny J 和 TZT。 对， 大热的前任三是请来了 沙漠兄弟， 对， 黄旭和艾弗杰尼，对吧？ 就 然后有嘻哈歌手加持的以后呢，这些影片的票房都还不错，所以这部《大世界》请了诡辩，会不会票房也不错呢？我们来关注。 哎，当然这个诡辩老师啊，嗓音太独特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接受。 我在这个时间空间没法逃出这个圈，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给我绕了一个圈， For the money power beauty sex 绕着这个圈，望着天的另一边，手里捧着冷的面，野狗在我身边嘀咕，我却装作看不见，贫穷给的贫穷眼，眼里没有爱和怨，唯有吃上唐僧唐僧唐僧就铤而走险，时间就是一个圈，一百年回到原点，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只剩钻了地面点，为我的冰城花去用上钻石镶进一个圈，穿着古奇路易营造地府乐到一个点，想要美杜莎的眼，每个人都是花一遍，每个人都得那一点，每个地方都花一点，人造鼻子脸着嘴唇眼睛像漫画的脸，城里车子房子妹子位置比谁跨得远，想要钱想要钱，铺着个面膜敷着脸，呼吸着没有雾霾的高级空气，抽着最贵的烟，我看你们都病了，脚步都停了，终点也近了，不再认命了，却发现因果善恶原来都是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欲望在这里蔓延，我说人在无限循环里面不停的怀念，想变魔术一样善变，善变到底没法看见，一个无尽的圆周里转连着世界的幻变，走到尽头只剩我的声音在这神秘不言，杀的人和救的人全都在圆的中心浮现，怎么逃也逃不过这道题设下的出月， Money Money Money 比你抛在命运的无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给你绕了一个圈，我在这个时间空间没法逃出这个圈，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给我绕了一个圈， For the money power beauty sex 绕着这个圈， Y'all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I couldn't see you were always there beside me, thought I was alone with no one to hold, but you were always right beside me, this feeling's like no other, I want you to know 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一些新的动向，发现他真的是虽然年龄大了，但活力依然不减啊。 对， 除了监制新片，今年三月份他还将发布自己的首个 CG 动画，叫做《毛毛虫菠萝》。 毛毛虫菠萝的故事呢，讲述的是一个刚刚出生的毛毛虫，面对着自己还陌生的世界啊，面对他的前辈们还有各种的外敌，在世界踏出了自己的一步的过程。从3月21号开始呢，吉卜力美术馆将会在馆内来上映这部动画片，预计上映的时间呢，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哈。 这次跟宫崎骏合作的 CG 的制作者是樱木优平，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他有一部特别热门的动画电影、 哦、 作品，就是《花与爱丽丝与花杀人事件》，他是这部电影的 CG 监督、 啊， 也期待他带来毛毛虫菠萝的 CG 的新画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爱丽丝与花杀人事件》的主题曲《Fish in the Pool》。 Let me hear the sound of your heartbeat on my toes. Let me touch my ear on your chest. It rains cats and dogs. I'm a little silky mouse. Here I wet with a blanket of red and I dream of you. I don't like this time we have.Afraid of when we lose it. Can you hear the rain above? It sounds like a tiny march of angels. Please don't leave me here. Just watch me dance. Warm as the water whenever we meet in rain's cat.Blanket of red and I dream of you. Dream in rain, the splashes of water shine. Don't you see? Watch out, don't step on the fish in the pool. I'm a little silky mouse. I'm wet with a blanket of red and I dream of you. Let me hear the sound of your Let me touch my ear on your chest. It rains cats and dogs. I'm a little silky mouse. Here wet with a blanket of red and I'm dreaming of you. 非常喜欢这种日式小清新的感觉。 喜欢。 在寒冷的冬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丝丝的温暖。李米跟我们说，我刚刚在朋友圈看到了冬天的回暖方法，赶快来分享给你们。 是什么？ 每天早上的起床步骤，一，先把衣服塞到被窝里面捂热，然后呢脱睡衣，然后在被窝里把衣服穿好，慢慢离开被窝，这是对冬天最起码的尊重。 你们家是有多冷啊？冷到还得把这个衣服塞到被窝当中去回暖哈。晚上睡觉之前，李米继续说，要先铺好床，开电热毯，然后泡脚大概半个小时，关电热毯，在被窝里玩，然后睡觉，这也是对冬天起码的尊重。 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句心里话提醒过我们的，记得秋衣扎进秋裤，秋裤扎进袜子，这也是对冬天起码的尊重。 对，这些尊重做完了以后，我觉得哪怕在长江流域的朋友应该也不会觉得 回暖了，回暖了， 太冷了吧，对不对哈？ 贝哥哥老米跟我们说，回暖的记忆还记得97年冬天，那是在-45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上完厕所把裤子提起来以后，觉得我刚刚好像屁股被冻掉了，现在瞬间融化了的感觉。很可爱一种说法。 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爽的一种感觉吧哈。 Mr. Do 也跟我们说，哎，我是在顺义南法信地区发来贺电，我们顺义今天确实是这么冷。 干嘛贺电呀？山说我在延庆也是冷出了新高度哈。 是，今天在咱约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寒冷以及如何回暖的回忆。确实哈，从周二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九四九冰上走，是这两天我们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 对， 所以昨天前天两天是这个冬季到目前为止北京最冷的两天，我觉得今天也可以再入史册了。 没错，坏消息就是这两天特别特别冷，但是好消息是一年最冷的也就这几天了哈，之后呢应该会越来越暖和一点点。 嗯，白天最高气温上升到冰点，气温将逐渐复苏，是从明天开始的，一直将持续到下周中期。白天最高气温都可以维持在2到4度，没有这么冷了。 对， 因为现在是小寒，但是比起大寒呢，小寒的这个冷也丝毫不逊色。 嗯， 所以说从全国来看，小寒都是冷于大寒的，所以北京这几天特别冷也是很正常的。 对，这两天的小寒节气的平均气温是-5.6度，大寒节气的平均气温是-4.9度，也就是说从全国范围来说，小寒冷于大寒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两天大家就稍微的继续找一找怎么去暖和的办法，是不是？ 是，除了提供给大家，告诉大家还要继续穿暖和一点，然后告诉大家一些回暖的小妙招呢，早安音乐秀能做到的可能就是通过音乐继续来温暖大家了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送来的是赵传的新专辑《你过得好吗》的同名主打歌，这也是赵传在出道30周年之际推出的一张有纪念意义的专辑。 嗯，出道三十年的赵传呢，忙得非常充实，但是他的歌声当中不知不觉的已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高亢清亮的嗓音和诚恳的笑容，就像一个温暖的老友对你温柔的说着，你现在还好吗？ 今天早安音乐秀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重来，我原谅你的伤害，激动醒来，只有月光在窗台。原来你的离开像暗流一直回旋在我的脑海，很想念却可以掩埋。人的复杂搞不明白，明明释怀又伤怀。你过得还好吗？还留不留长发？偶尔不想长大，有人理解你吗？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